做客直播间，为大家来第一时间发布并且是权威解读2018年在京的招生政策，来在节目当中实时的回答大家提出的关切的问题。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不仅可以在每天晚间的5:30到7:00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在第二天早间的7:00到7:30还可以收听我们的精编重播版。除此之外，在每天我们教育面对面 RBC 的官方微信当中，也会为大家及时的推送前一天节目的文字精编内容。而我们的文字精编内容呢，还会在每周三每周六出版的北京考试报上为您刊发。那么在整个4月份86所高校的节目排期呢，已经是被大家推送到了教育面对面 RBC 的官方微信上了，大家呢可以及时的关注。另外呢，您也可以登录北京教育考试院高考高招频道当中啊，也能够查看到我们这样的一份整个4月份的高校直播的排期，以便您选择收听。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为大家邀请到的三所学校分别是北京体育大学、首都体育学院以及四川大学。收音机前的各位家长朋友、各位同学们，大家对于这三所学校有什么样的问题，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我们的官方微信了，在微信平台当中现在就可以直接的给我们提问留言，我们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会将您的问题实时的提给我们今天做客节目的三所学校的招生负责老师，为您做一个权威的解答。应广大考生和家长的要求呢，我们在四月中旬还会为大家推出我们每年都会为您这个制作的编排出的高考填报志愿手册一书。那么在四月中旬的时候呢，大家就能够见到这本书了。我们的这本书是采取免费的方式发放给广大的听众朋友，您怎么样才可以获得呢？一方面收听我们的节目获取方式，另外呢就是积极的参加教育面对面在整个高招季期间组织的各场落地的咨询活动，我们在这个咨询活动当中呢也会现场为大家来派送。当然了，如果您不方便领取的话，教育面对面呢今年照常会为大家提供快递送书服务，相关的信息内容呢可以及时的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我们的官方微信，这本书在4月中旬就会和大家见面了。好了，那么再次给大家来预告一下，因为我们在这周的时候呢已经给大家介绍过了，明天上午的9:00教育面对面呢将会和广大的考生和家长啊一同啊，我们呢和您这个推出这样的一场2018年招办的大型网络视频直播的讲座，这是我们今年这个高校视频讲座的第一期。我们在明天上午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邀请到的是首都师范大学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两所学校的招办主任做客直播间，来解读两校今年的在京招生政策，同时针对学校今年的录取的分数啊、志愿的填报啊、就业的情况等等啊，为大家做一个实时的问题的解答。那么大家呢想要了解这一次视频直播的方式，您可以拨打400-650-7766 400-650-7766，拨打这个电话来获取相关的方式。好了，马上呢开始我们今天的系列访谈的节目了。首先呢要和大家进入到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在我们的播报进行过程当中，您就可以拿起手机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今天做客节目的是北京体育大学、首都体育学院还有四川大学，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提出您的问题，我们过一会儿呢在节目当中会为您做一个实时的解答。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十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祝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30 FM107.3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好，首先呢进入到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和您一起了解一下本时段的详细内容。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今年在京录取分数线预计提高，香港大学录取北京学生的比例占到 4%。 调查数据显示，近30%读研的学生转换专业。12家河北单位入选北京市中小学生社会资源大课堂名录。接下来我们和您一起了解一下本时段的详细内容。

中国科技馆在今年清明小长假推出了十余项特色各异的科技教育活动，吸引了众多青少年观众参观体验。镜子世界会让观众走进镜组展示，体会不同镜子组合带来的不同视觉体验。华夏科技学堂则带领观众探索走马灯和孔明灯的奥秘。而 8K 球幕近日也登陆中国科技馆，在活动期间会相继播放影片《时间旅行》《我们都是小星星》等影片，带领观众领略 8K 球幕的魅力。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是由张征为您编辑播报的。接下来呢，我们要和您共同进入到教育面对面2018北京高招直播咨询的节目当中了。我们在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三所直播高校分别是北京体育大学、首都体育学院和四川大学。现在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就可以拿起手机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的官方微信号，在微信平台当中可以直接的给我们提问留言了。过一会儿我们会把您的问题实时的提交给我们现场的嘉宾，为您做一个及时的权威的解答。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北京高招直播咨询。 节目每晚5:30到7:00首播，次日早7:00重播。 节目中您可以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官方微信直接提问留言， 直播来不及回答的问题我们将请主讲嘉宾文字回复，收看答案请您及时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官方微信推送。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祝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30 FM107.3 教育面对面。 好的，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共同为您制作播出的2018北京高招直播咨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张征。今天做客节目的三所高校分别是北京体育大学、首都体育学院和四川大学。来为大家介绍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两所学校的招生负责老师。首先来为您介绍北京体育大学招生与就业工作处的副处长孙鹏宇。孙处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嗯，欢迎孙处。另外再给大家介绍首都体育学院的招办主任龚佳主任。龚主任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考生家长你们好。 嗯，感谢两位嘉宾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而在我们节目的第三时间段呢，将会为大家电话连线四川大学的化学学院博士、北京招生宣传组的组长肖波老师。好了，首先呢我们要和大家呢先进入到北京体育大学当中，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北京体育大学成立于1953年，原名中央体育学院，1993年更名为北京体育大学，是全国重点院校、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大学，并已成功入选国家首批双一流建设高校名单，具有光荣的办学历史、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扎实的办学基础，在国内外享有盛誉。学校隶属国家体育总局，占地面积1100余亩，拥有室内外训练场馆近100个。学校现设有奥林匹克运动学部、体育与健康学部、人文社科学部3个学部。奥林匹克运动学部下设冰雪运动学院、中国足球运动学院、中国篮球运动学院、中国排球运动学院、中国游泳运动学院、中国田径运动学院、极限运动学院、马术运动学院等8个学院。体育与健康学部下设教育、管理、心理、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体育休闲与旅游、运动人体科学、运动医学与康复7个学院。人文社科学部下设新闻与传播、艺术、国际体育组织等6个学院。学校还设有附属竞技体育学校一所中等学校。中共国家体育总局党校、国家体育总局干部培训中心、国家体育总局教练员学院设在学校。学校以本科教育为基础，研究生教育为重点，拥有教育学、管理学、医学、艺术学、法学、文学、理学7个学科门类，拥有体育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心理学、临床医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予权，设有体育硕士、艺术硕士和新闻与传播硕士3个专业学位，以及体育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体育学科整体水平在教育部近10年组织的全国学科评估中均名列榜首。 好的，下面呢，我们来有请北京体育大学招生与就业工作处的副处长孙鹏宇处长啊，要和大家一起来介绍我们今年北京体育大学在北京招生的相关的情况了。刚才呢，我们在这个一段片话当中啊，大家也听到了。我想呢，今年其实很多的同学在高校这个志愿填报的时候关注的一个很关键的词肯定是双一流啊。刚才呢，我们也听到这个咱们北京体育大学也是入选了这个双一流高校学科建设的行列，而且呢，全国一共只有两所体育院校进入到世界一流大学学科建设的学校行列啊。咱们北京体育大学就是其中的一所。孙处能不能先给我们这个预计一下啊，那么这个进入到了双一流的建设的行列，这回对我们学校的学科的建设还有其他学科的带动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另外特别是在体育学这个世界一流学科建设这门学科当中，未来在人才选拔和人才培养上又会发生一些什么样的变化？ 好的，主持人。站在双一流建设的新的历史起点上，体育大学呢统筹兼顾国家、区域和行业发展的重大需求，统筹兼顾学科现实基础、特色优势与未来的发展，确定了一流的学科口径为体育学科群，是以体育学为一级学科为龙头，以教育学、心理学、临床医学等一级学科为支撑的一个交叉学科群。在未来的人才选拔和人才培养方面呢，将会坚持以人才培养为中心，实现人才培养的高端化、贯通化、国际化和协同化，打造一个从小学、初中、中学到大学的一个青训体系，以冰雪运动、足球运动为龙头，与法国、挪威等一些国际上的一些学校开展一个深入的国际合作与交流，引进海外高水平的教练员、科研保障、科研公关团队，培养高层次的体育人才提供支撑，坚持内部协同跨学科办学和外部的协同开门办学，内部整合运动人体科学、运动医学、运动康复、运动心理学等优势的学科专业资源，为竞技体育培养全方位的培养科技保障服务。 所以呢，这个虽然是体育学进入到了世界一流学科的建设行列，但它实际上带动的是全学校学科的一个发展，另外而且是一个交叉学科彼此之间相互影响的发展，再有就是您谈到的国际化的这种交流，而且另外还有一个其实大家也非常关心和关注的，就是现在已经是进入到了冬奥的北京时间了，我们北京体育大学在冬奥的这个未来的这个冬季奥运会上也会发这个有自己非常大的这个发挥的作用的空间啊。我们说到这个双一流，大家在选择志愿填报的时候肯定会关注，那么今年在这个志愿填报上面，您觉得包括体育学我们入选了这个世界一流学科建设的行列，会给我们的考生的志愿填报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会不会可以预计到这样的这个学科今年会是一个比较热门的学科？ 是这样的，随着教育部公布了2017年那个专业的备案和审批的结果，体育大学呢新增了11个本科专业，包括德语、教育学、经济学、网络与新媒体、法语、葡萄牙语等本科专业。新增的本科专业当中呢，有满足新形势下马克思主义理论人才需求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满足国际体育人才组织和体育国际交流人才需求的法语、俄语、德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等外语专业，满足支撑体育产业人才需求的旅游管理等专业，满足健康中国建设、竞技体育发展、全民健身需求的一个体能训练专业，满足互联网时代体育新媒体从业人员需求的网络与新媒体专业，以及拓展支撑学科专业布局为目标的教育学、经济学等专业。目前学校的本科专业增至了27个。学科专业布局呢实现优化升级，人才培养的结构类型也更加完善。 您说的这是今年我们这个招生专业上的一些个调整和变化， 对， 是吧？那么在往年的这个招生录取当中，哪些专业是大家关注度最高的一些个专业呢？ 按往年的实际的录取情况来看，在北京新闻专业和外语专业是比较热门的两个专业。 新闻和外语这两个哈。刚才我们讲到说这个体育学专业它是入选了这个双一流的学科建设。 对。 今年您觉得这个学科报名的情况会怎么样？ 体育类的专业呢历来是体育大学的一个重点发展专业。我们往年呢有体育教育专业、社会体育专业、休闲体育专业三个专业。

听听 FM 啊，我们的这个北京电台自己的官方的 APP 小程序，大家呢可以在里边找到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就可以实时的收听了。另外在您微信手机里啊，也可以搜索小程序建外十四号啊，建国的建，里外的外十四号啊。那么这也是我们北京电台自己的这个收听的一个小程序，那么也可以在手机当中实时的实现收听节目的这个功能。那么在这儿呢，我们再次提醒大家，明天上午的九点呢，我们教育面对面在今年的清明假期期间会为大家推出今年高考季第一场的招办大型网络视频直播的讲座。明天率先亮相的两所高校呢，分别是首都师范大学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两所学校的招办主任会做客直播间，为大家提供两校今年的在京招生政策的解读。想要了解这一次的直播的情况，您现在就可以拨打 400-650-7766 400-650-7766 拨打这个电话啊，来咨询。好的，那么继续我们今天的节目，大家呢依然可以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的官方微信，在微信当中直接的给我们提问留言。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祝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 教育面对面。 好，我们呢继续来邀请北京体育大学招生与就业工作处的副处长孙鹏宇处长啊，为大家来介绍今年在北京的这个招生的情况啊。刚才呢和大家一起了解了学校的这个学科的建设，以及今年在京招生的专业，还有这个招生人数上的情况。我们呢在微信当中呢有听众提了这个关于报考条件的一些个问题啊，你比如说东儿，他想问一下说，普通考生报北体对身高有要求吗？孙处， 是这样的，我们在招生章程里面啊，会明确告知考生的这个身高的要求，男生是1米68，女生是1米55。 好，这是一个，这是一个标准线，一个资格线哈。好，那么再来看看陪伴，说没有体育特长的考生怎么填报志愿的？也不是我们北京体育大学所有的专业只是我们的体育特长生去报吧？ 对，是这样的。我们还有普通类、普通文史理工类的专业。普通文史理工类专业呢，我们要看考生的文化成绩，文化成绩呢要达到北京市的一本线以上，才有资格去报考我们北京体育大学。 好，那么接下来啊，我们呢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在京高招录取的这个录取的分数的情况。最近这几年，我们的一个录取的分数情况大概是怎么样的？以至于包括这个排名的情况，让大家做一个参考。 好的。我们以17年为例吧。体育类的文化分呢，最低分，文科的最低分呢录取到了353分。理科的文化分呢录取到了300分。体育分呢，文科的体育分最低录取到了72分。理科的体育分最低录取到70分。我们在我们的章程里面会写到，体育成对考生的体育成绩原则上要有一个80分以上的要求。但是呢，我们在北京录取的考生当中，也欢迎大家积极来填报我们北京体育大学，因为我们在实际录取当中会有一些具体的情况，我们会具体根据考生的报名的情况来具体分析，具体录取啊。 孙处的意思就是说，你不报那我肯定是录不了你的， 是 吧？好，那么这个是体育类的，普通文史还有这个理工类的学生这个分数是怎么做参考的？ 普通文史理工类在2017年的时候，文科的最低分录取到了573分，理科的最低分呢录取到563分。 好，那么这是一个分数的情况。这个相关的就是特别是普通文史理工类的全市的一个排名，您这有这个相关的这个参考吗？ 我们到学校的录取的结果呢，我们是以分数 来划定啊。大家呢可以去这个北京教育考试院啊，因为它有一分一段表，其实相关的这个分数呢大家可以到那儿去参照一下，就知道一个大概的排名的情况了。另外呢，这个招生录取上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政策要特别跟大家说明的？在录取规则上， 录取规则上呢，我们就一个是刚才主持人提到的一个身高的要求，还有就是我们在考生在填报的时候一定要看一下自己的高考体检，要保证自己的身体健康，符合体育院校的一些招生的要求，

嗯，好的，那么这是首都体育学院在这个冰雪人才培养上的一些新的举措啊。那么过一会儿相关的一些个细致的专业呢，我们再请龚家主任给大家做这个介绍啊。当然了，关于这个冰雪运动啊，我们也有一些个听众朋友啊提出了自己的这个问题啊，当然这也是我们的家长会担心的啊，因为毕竟2022年过了这个北京冬奥会之后，那会不会那就意味着学习冰雪专业的这些孩子他会面临这个失业的这个风险的。我不知道孙主任您是怎么看的，面对家长的这个提问您有什么样的看法？孙主任， 是这样的啊，但在平常冬奥会的闭幕式上呢，大家也看到了一个叫北京八分钟的一个表演。 嗯。 这个表演呢，所有的全体的表演成员都是来自北京体育大学的各个专业，不仅仅是体育类的专业，包括我们的新闻的、管理专业的各种学生都有。面对国内冰雪竞赛组织人才现状呢，我们将统筹的规划各竞赛岗位的空间分布，确定呢各类部门的群体结构和人员的一些要求。制定人才的培养措施，满足奥运会竞赛组织工作对人员的需求，这是我们面向奥林匹克的做出的一个人才培养方面的一些调整。即使在冬奥会结束之后呢，这些体育人才仍然能够在各大国际赛事上发光发热。以冬奥会呢为契机，培养体育人才，挖掘个人潜力。 那也就是说，实际上你学的是有可能是冰雪的相关的运动的专业，当然在未来其实你是可以突破相关专业的， 是这样的、 来从事相关的一些个职业的啊。因此呢，我们在这个专业的选择上，我们的家长朋友呢也不必过于担心啊。好，那么大家呢对于北京体育大学还有什么样的问题呢，现在依然可以继续的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的官方微信，你在微信平台当中还可以继续的给我们提问留言。那么稍后呢，首都体育学院还有四川大学啊，我们呢也将会为大家陆续的介绍今年在京的招生政策，大家可以继续的关注。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祝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 教育面对面。 首都体育学院是北京市属公办体育专业院校，学校办学定位是体育师资的摇篮、运动人才的基地、全民健身的引领、体育科研的前沿、对外交流的平台。学校拥有国家级教学团队、国家级精品课程、国家级教学科研成果、全国优秀教师、国际体育组织官员、国际级运动健将、国际级裁判、国家队教练等。毕业生中涌现了国家队运动员、特级体育教师、省部级领导干部等高层次人才。本着建成国内一流、国际上有一定影响的高等体育院校的既定目标，学校立足北京，服务全国，充分发挥专业优势和地理优势，重点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学术创新能力、服务社会能力和国际影响力，着力打造高素质中小学体育师资培养中心、高层次国际体育科教交流中心和高水平体育赛事推展中心，为国家和社会培养更多高素质的、能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各类体育专门人才。 好，下面呢我们来有请首都体育学院的招办主任龚家主任为大家做介绍。刚才呢我们也是了解到了，我们首都体育学院一直是北京的这个体育师资的摇篮啊，那也就是说给我们的北京的中小学提供了很多的这样的这个师资的人才。那么未来这几年我们在体育教师师范生的招生培养上会有一些什么样新的政策吗？ 其实大家都知道啊，这几年就是北京市的这个幼儿园啊，包括中小学教师总量啊不足，而且存在这个结构性缺编的问题。一方面呢，就是全面二孩这个政策实施之后，中小学生的这个生源数量正在快速的增长，然后带来的问题就是教师数量那么就存在不足了。另外一方面呢，就是随着基础教育综合改革的深化，现有的中小学教师编制呢也不能满足教育教学的需求，那么体育学科也成为了这个教师紧缺的几门学科之一。今年年初，北京市教委等部门呢专门发布了北京市拓展中小学教师来源行动计划2018到2022年这么一个文件，就是 要求这个我们首都体育学院呢，做体育教育这个专业是师范专业，作为这个国家级的特色专业，以及首批北京市的双一流专业，按照这个行动计划的统一部署，学校将在2018年增加200个这个师范的这个招生计划，就是体育教育这个专业啊，是免收学费的，来积极为北京市各级各类学校培养高素质的体育专业教师。 也就是今年我们在体育教育专业上会扩招200人。 是的。 这200人的构成是怎么构成的？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数字啊。 是，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首都体育学院实际上招生的规模是不大的，去年是720人，那么今年呢，增加到820人，也就是说，在原有这个基础上增加了100人，那么另外100人呢，是从其他的各个专业里面调剂过来一部分。 就是有100个这个计划实际上是这个 新增的。 新增的。 对。 然后剩余的100我们是在其他专业当中这个调剂过来的。 对。 可以这么理解啊。 对。然后绝大多数的专业呢实际上是从运动训练这个专业调剂过来的。那么实际上对这个统招的这些专业来说包括体育类和非体育专业实际上影响并不是太大。 好，明白了。也就是说这个200个名额对于今年我们学校的统招影响是不会太大的啊。那么刚才您谈到说这个体育教育专业是师范类专业。 对。 所以呢它是免学费的。但是它是不是有一个这个毕业之后签约的一个要求，是你必须要到这个中小学啊或者是幼儿园当中来做这个体育教师，要满几年的时间啊。 是的，就是按照要求呢，就是我们在大一刚一入学的时候要和北京市教委签订协议，就是承诺自己在大学毕业之后要到这个中小学从事教师的这么一个工作。因为体育教育这个专业是免收学费的嘛。对，所以你必须要在毕业之后到 满几年。 这个具体几年呢，到时候咱们还是以北京市教委的要求为准。 好的。但是呢体育教育专业是在体育统招类专业当中的，那是不是就意味着大家你得要参加明天的这个考试？ 对，明天有一个北京市的体育专业考试。我们学校呢涉及三个专业，包括体育教育、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休闲体育这三个专业。然后这个考试呢明天将在我们首都体育学院进行。 正好今天这个择日不如撞日啊，正好是在考试前一天。那么关于这明天这考试，龚主任有什么要提醒一下我们的考生的吗？ 考生呢有这么几点啊。第一点是考生要带好自己的身份证以及准考证，然后早晨7点开始检录上午是4项身体素质，然后下午是一个专项。但是从这两天的天气来看，明天早晨可能有点冷。那么我建议考生就是充分做好准备活动，不要在考试之中受伤，因为这个考试是没有补考的。如果你但凡受伤了，你可能体育成绩没法达到要求，或者达不到你理想的成绩，到时候影响自己今后的报考。另外一个呢，就是明天上午我们各个二级学院的领导包括一些专家会在现场进行一个专业的咨询。如果考生对报考首都体育学院感兴趣，或者有什么问题要问的话，可以到现场和我们的专家面对面。 咱们可以孩子参加考试，家长过去和我们的这个老师进行一个面对面的沟通交流啊。给大家预告一下，明天的最高气温是12度，最低气温是2度，早间的时候确实比较冷啊。大家在参加考试之前要把这个准备活动一定要做充分了，千万不要受伤。好，那我们呢和大家关注完这个关于体育教育的专业今年的扩招之外，下边呢我们和大家来说说还是这个运动人才的培养。其实刚才的龚主任也给大家介绍了，为了服务北京冬奥，我们相关的一些个专业都设置了关于冰雪运动方向，是吧？那么实际上呢，相关的这个专业我们在去年的时候就已经针对这个冰雪运动做了相关的这个招生了。从去年的这个招生的情况来看，哪些专业是咱们北京考生选择最多的？ 实际上从这个非体育专业来看，可能还是新闻学大家选择的比较多一些，然后从体育专业来看，还是我刚才介绍的体育专体育教育这个专业是最热门的。 体育教育这个专业是最热门的啊。好，那么对于这个未来的就业啊，因为我们这有一位微信网友给我拍了一张图片，这个图片当中呢一共详详细细洋洋洒洒列了有六个问题啊，他是来对比咱们北体和首体，因为自己家的孩子是一个女孩啊，他呢想说这个在首体和北体之间呢现在正在抉择当中，他呢有这么一个问题，是想说女孩子学这个体育教育未来好不好就业，而且说女孩子要选择这个体育类的专业有什么样的优势吗？公主任，您这个对，您作为女性您可以有发言权。 是这样啊，因为我觉得就是因为中学体育课嘛，绝大多数实际上都是男女分班来上的。一般来说男生的体育课是由男老师来上，那么女生的体育课是由女教师来上。其实按男女比例来说，女同学也占了一半嘛，所以实际上这个女生在以后就业方面这块来讲，我觉得并没有吃亏，我觉得反而来说，因为现在就是练体育的女生可能数量从这几年招生来看，我们体育教育基本上是录4到6个班吧，有大概有1/4是女生。对，实际上练体育的女生可能也不算很多，所以我觉得就是女生报考体育教育这个专业实际上还是占优势的。 有优势。 对。 孙楚您怎么看？ 是这样的，一个是我们是体育教育的女生，我们从体育大学的一个面向奥林匹克服务的这样一个办学的理念来看呢，我们是有机会去第一个在北体有机会去圆梦奥运，这是一个大的方向，包括孩子的个人的这些想法这种的。再一个就我们从就业的方面来介绍呢，我们招生与就业工作处啊，每年为毕业生发布招聘信息呢4000多条，提供有效的岗位数量呢16000多个，供需的比呢要大于1:5，近5年当中啊，毕业生的全年的就业率均达到了90%以上。也就是说我们在各个专业的就业率呢保持在一个90%以上。 他前面的这个问题呢还想问说，咱们两所学校在招生的时候有男女比例的限制吗？这个会有吗？ 首都体育学院没有 啊。咱们北体呢？ 北体没有。 也没有哈、 没有。 也没有说这个哪些专业是只限招男生或者说只限招女生的，都不会。 没有。 是吧啊、实际上从整个这个社会的大环境大家来看啊，实际上这个女同志更喜欢运动，男同志有可能有的时候就会犯懒了啊。当然了，我们在这个微信平台当中呢还有听众啊来咨询咱们首都体育学院的这个双培和外培计划啊，我们过一会儿呢再继续请龚家主任呢给大家做相关的介绍。另外呢，关于首都体育学院往年在北京的一个录取分数的情况还有录取规则的情况，我们稍后呢再给大家做这个相关的介绍吧。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呢可以继续的来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我们的官方微信号啊，我们呢过一会儿呢会给大家呢针对您的提问给您做一个及时的回复。那么马上呢进入到我们的半点广告，那么在半点广告之前再次提醒大家，明天上午的9点教育面对面2018的首场网络直播讲座，为大家邀请的是首都师范大学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大家呢可以及时的来关注。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10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祝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本栏目由学大教育特约播出，学大教育专注个性化辅导16年。学大教育成立于2001年，目前北京35家学习中心，全国600余家，课程形式涵盖个性化1:1、个性化小班组、中高考集训课程、艺考私人定制课程等。学大教育拥有多年的教师团队，

首都体育学院呢，这个双培跟外培计划招生专业都是北京市建设这个国际体育赛事中心，包括体育健身休闲中心、体育文化创意和传播中心提供人才支持和服务的专业。双培计划呢，拟定的这个合作培养的学校有中国传媒大学等学校，包括这个新闻学呀，包括运动康复啊这些专业。外培计划呢，拟定的境外的合作学校有这个加拿大英属的哥伦比亚大学、美国的这个伊萨卡学院等等。这个外培计划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在外学习的这个学费以及一次性的往返路费，实际上是由北京市统一负担的啊，就是考生呢只需要就负担生活费，包这类的就可以了。 每年像我们这个双外培的计划大概会有多少？ 我们学校招生计划不这方面不多，双培大概有20多个吧，然后外培计划可能有大概10人左右。 这个外培计划是大概是在大一之后给学生送出去吗？ 是，外培计划我们学校采取的是1+2+1的模式，就是，第一年和第四年在首都体育学院学习，2、3年是在境外学习，但是要通过雅思的考试才能够出去。 要达到多少这个雅思的成绩？ 学校不一样，要求也不一样，有要达到雅思6.0或6.5的都有。 好，那么学生毕业之后，他能拿到就是我们合作这些院校他们的一些个相关的证书吗？ 这个具体的到时候以我们的这个招生章程吧，到时候大家再关注一下。 好的，这个是双外培的计划，因为双外培的计划呢每年是分给各个区的，所以大家在最后关注这个招生计划的时候，你得要看自己这个区究竟给你分了多少个计划。会每个咱们北京市的每一个区都会覆盖得到吗？这个双外培的计划？ 因为这个双外培的计划是北京市统一安排的，因为我们招生计划不多，具体是以哪个区招几个，到时候大家看一下这个最后公布的招生计划吧。 好吧，那我们等到这个估计也应该得到5月份了吧？ 对， 是吧？好，那么这是双外培的相关的计划。那下边呢，我们请龚主任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最近这几年在北京的一个录取分数的情况吧。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啊。 这几年呢，就是因为我们学校有非体育类嘛，其实非体育类就是，我给大家特别介绍一下，大家不要，很多人以为就是考体育院校必须有体育特长，实际上体育院校有一些这个非体育专业，包括刚才说的新闻学呀、公共事业管理这类的专业，运动康复、运动人体科学。那么我们学校这几年就是理科排名在22000左右，文科排名在7000名左右，这个是，最低的。要求 好啊，理科22000名，文科是7000名 左右，对啊， 这是统招的。 对，体育类的呢，我们这几年是在体育和文化分数都达到北京市最低的录取分数线的情况下，那么体育教育和社会体育实际上是按照体育成绩来录取的。那么体育成绩要求这两年最低是在75分左右，但是因为今年我们要扩招200人嘛， 体育教育这个 对，扩招200人，然后今年的分数呢，到时候肯定还是以实际录取的为准。然后休闲体育这个专业是按照文化分数来录取的，这几年文化分数大概是在430到450左右。 所以这个提醒大家注意，体育统招类的首体的招生的三个专业，休闲体育专业是按照你的考试的这个高考的分数来进行录取的，其他的体育教育和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是按照你的体育的分数，就是在过线的情况下按照体育分数来进行排队录取的。 对， 好，那么除此之外，我们的这个其他的录取的规则上还有什么需要提醒大家的吗？ 需要提醒考生的就是，我们学校不管是体育专业还是非体育专业，都在北京的这个提前批次的 A 段，也就是说考生报志愿的时候要填写在这个栏目之中。然后如果要是我们学校没有录取，那么不影响你后面任何一个批次的录取。包括我们学校呢专业之间也是没有级差的，考生只要把 按照自己的意愿把最想上的专业报在前面就可以了。 嗯，好的。在提前批的 A 段录取。 嗯，对的。嗯、 好啊，那么即便这个批次没有录取的话，是不影响大家后边的这个统招的计划的啊。好，那么大家对于首都体育学院还有什么样的问题呢，可以继续的来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的官方微信，微信平台当中可以继续的给我们提问留言。过一会儿呢，我们再留出一小点的时间啊，我们针对北体还有首体两所学校的问题呢，给大家做一个及时的回复。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和大家共同进入到四川大学的环节了。我们稍后呢，会和大家共同来电话连线四川大学化学学院的博士，北京招生宣传组的组长肖波老师。那么在此之前呢，先和大家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四川大学。 四川大学是教育部直属全国重点大学，是国家布局在中国西部的重点建设的高水平研究型综合大学，学科门类齐全，覆盖了文、理、工、医、经管、法、史、哲、农、教、艺共12个门类，有34个学科型学院及研究生院等。截至2017年底，学校进入 ESI 排名全球前 1% 的学科领域14个，其中化学、材料科学学科领域进入全球前1/1000。近年来，学校围绕创建一流研究型综合大学的奋斗目标，确立了培养具有深厚人文底蕴、扎实专业知识、强烈创新意识、宽广国际视野的国家栋梁和社会精英的人才培养目标，探索构建了体现精英教育、个性化教育、全面发展教育的本科323+X 创新人才培养体系。现有全日制普通本科生37000多人，硕博士研究生20000多人，外国留学生及港澳台学生3700多人。2015年以来，学校共获得中国互联网加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金奖7项，金奖数位居全国第二。 好，下面呢，我们来电话连线四川大学化学学院博士、北京招生宣传组的组长肖波。肖波老师，您好。 你好。 嗯。 主持人好。 好，感谢肖波老师通过电话连线和我们北京的考生进行沟通和交流啊。首先呢，我们先请肖波老师呢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今年我们在北京的一个招生的基本的情况吧。我们的招生计划还有相关的专业，今年有没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四川大学近年来这个招生规模是相对是比较平稳的，就是增加数不是特别的多。今年的分省招生计划呢，目前还在制定当中，大概5月到6月初左右吧。 嗯， 会向这个全社会进行发布。那我们的考生呢，可以通过我们学校的这个本科招生信息在线网站进行相关的一个查询。 嗯，去年的时候我们在北京一共是录了多少人啊？ 去年我们包括在北京文理科一起，大概是在150人左右。 150人左右的一个招生的计划啊。那么根据每年的这个北京生源的情况，会在基础上有所扩招吗？ 我们是每年都在这个基础上有一定的这个，就是说是增加，但是最终呢，要看根据这个教育部的重点的一个批复之后，才能有一个。就是说最后的一个数据的一个确定。 嗯，今年我们这个在北京的相关的投放的专业会有哪些？哪些这个专业是属于比较热门的专业，北京考生比较喜欢报的专业？ 像我们在文科的话，主要是投放了汉语言文学、国际政治、英语和法语等这六个专业，这几年都是。理科呢就投放的是比较多的了，就一共有43个专业，包括了这个口腔医学、临床医学的5年和8年制，以及高分子材料与工程、化学，这43个门类。相对来说这两年比较集中的就是说是口腔医学、临床医学的5年和8年制，高分子材料科学与工程、汉语言文学啊，相对的这个报考人数是多一些的。 嗯，这个也是北京考生关注度比较高的这些专业是吧？那这个录取的分数肯定也不低了。 对对对，他们这个分数呢，相对在整个学校的录取分数线呢，里面都是算是相对来说高一点。 嗯，去年咱们学校是增加了这个波兰语，包括刚才您讲的国际政治专业也是去年新增的专业哈。 对对对， 今年咱们有没有这个新增加的专业啊？ 没有，今年整个四川大学所有在所有省份都没有增加这个专业，就是四川大学整个这一年没有新增的专业。 没有新增的专业，那也就是北京的考生实际上是可以参考一下去年我们在北京的这个相关的招生简章当中所涉及的那些专业， 你可以在这些专业当中去做选择哈。 对，就是基本上应该是我们是报计划的话是还是会按照去年的一个录取的情况来进行一个专业的一个申报， 嗯， 然后最后的一个批复的话还是要等到最后的教育部的一个确定。 好啊，那么关于四川大学我们都知道还有一个中外合作办学，就是这个匹兹堡学院。 对对对、 这个是不是每年也会吸引很多北京考生的关注？ 对，并且这个我们在北相对于这一块的话，我们在北京这一年这最近三年的这个投放的人数都是增加的幅度都是非常的明显的。 嗯，它会涉这个学院当中会涉及到什么样的专业？ 因为这个是和四川大学和美国的匹兹堡学院进行相应的一个合作。匹兹堡大学呢是美国的这个汽车制造里面非常优势的一个学院，所以说我们跟他的合作的三个项目都是与这个相关的，就是工业工程、机械设计、制造以及自动化以及材料科学与工程这三个本科专业。 嗯，这个院校是我们大家在志愿填报的时候你就需要来做这个志愿的选择了，对吗？ 对，因为我们这个是以单独的一个招生代码来就是在、统招的时候录取的。 嗯，这是单独代码招生的。嗯， 对对对， 那也就意味着这个专业实际上你是不报是不录的。 对对，不报不录。同时呢我们这个考这个学生的话，他如果因为你在录取的时候有三个就是说我们的这个专业， 对， 那么如果说在学院内部你比如说你在学的是材料科学与工程，如果说你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你可能你对这个工业工程反而更感兴趣，那么在学院内部如果说达到这个专业的要求，可以在院内这个三个专业之间进行一个转换。 嗯，那么在志愿填报的时候的话，我们是只报这个匹兹堡学院这一个专业代码里边所涉及到的专业，我们是不是也需要再做填报？ 对， 是吧？ 因为它有三个那个专业的代码。 对，三个专业的代码，那也就是说我们在志愿填报的时候选择专业调剂是不是也是可以的？ 对对，可以。他还是按照我们的这个四川大学的这个录取的这个级差来进行一个填报的，有311的一个分数级差。 嗯，311的一个专业级差是吗？ 没有，因为只有三个专业的话， 就是三和一的一个专业级差，是吧？ 对。 啊，好，那么这个专业就是我们进入到匹兹堡学院去读书，那同学毕业之后，他是能够同时拥有我们四川大学和这个匹兹堡学院两所学校的这个最终的这个证书吗？学历学位证书吗？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说我根据我们这个学生进入这个四川大学匹兹堡学院以后，进行和大家之间的这个就是你的学习情况的话，有四种模式可以供大家来进行一个选择。当然学院呢，它也会进行一个考核。4+0就是说是本科四年都是在四川大学读书的话，那么就是说他能够获得的是四川大学本科毕业证和学位证，那可以提供美国匹兹堡大学的学习证明。 嗯，学习证明。 还有呢就是对对，这个呢就只有这个学习证明，因为你没有到这个匹兹堡大学去进行系统的学习。 嗯， 还有一种模式呢，就是有两种模式呢，它是比较相似的，就是2+2和3+1。 嗯， 就是说是在国内两年、国内三年，剩下的本科的两年或者是一年，就是在匹兹堡大学进行的。那么这个呢，就可以获得四川大学的本科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以及这个匹兹堡大学的本科学位证书。还有一个呢，是这个3+1+1的这种模式。他呢可以获得四川大学本科毕业证和学位证，以及匹兹堡大学的本科学位证以及研究生学位证，所以这个的话它是比较就是说是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 是的，那么选择这个不同的学制是学生自由选择，还是学校会依据学生在学校的学习的这个成绩来做一个选择呢？ 参加这种联合培养的话，主要是根据呢学生的这个学习绩点，就是我们的加权平均分， 嗯， 还有或者加权平均绩点，以及我们同学的这个托福成绩等这个条件来进行选择的。如果说同等条件下，基本上差不多的话，会参考在整个学校的综合表现。 嗯，好，那个微信网友悠然啊，想问一下肖老师，说学生就是入学之后还能够再次选择匹兹堡学院的专业吗？ 你是说他是 就是已经是进入到四川大学其他的专业了， 可以， 但是他还要选择匹兹堡学院还可以吗？ 可以，就是说我们现在的录取的现在的做的方案是这样的，就是说从匹兹堡学院以外的其他的院系可以在申请转专业的时候转入到匹兹堡学院，但是呢匹兹堡学院的学生录取完了之后只能在院内进行相定的一个专业的一个转换。 好，明白啊。好的，那么这个是四川大学匹兹堡学院这样的一个中外合作办学的项目，那这个学费是多少钱？ 这个学费的，因为我们这个所有的专业课程，匹兹堡学院的专业课程的话，都是采用的是纯外教的一个授课，所以说它的学费呢，在国内是65000人民币一年。国外的学费呢，根据可能汇率啊各方面的有一点的一个差距的话，应该在$30,000左右一年，每年。 一年， 对，然后呢，同时呢，我们在这一块的话，提醒一下，就是说是有希望有志向报这个匹兹堡学院的话，那么一定要注意，就是说你比较有好的这个英文基础，或者是愿意在入校以后努力提升语言能力的这部分同学才来进行一个申报，因为这个是所有的都是采取全英文的一个授课方式。 是，我们在这个招生录取的时候会考虑学生的英语单科的成绩吗？ 我们不考虑英语单科的成绩，但是呢，就所以说要重点提醒一下大家这个相应的一个情况，因为如果说我们在这个就是说是参加联培的时候，即使我们就是说是匹兹堡学院呢，对我们虽然说有一定的这个政策的倾斜，但是我们呢鼓励学生至少在这个托福成绩至少是在90分以上，这个 GPA 能够达到3.0以上，那么这样子才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申请中的一个可能性。 对，主要是保证大家能够顺利的完成学业啊。 对对对。 好，那么每年在北京录取这个报考匹兹堡学院的这个录取的分数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您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吗？ 基本上去年的话就是在我们最高的差不多和我们的就是说其他的专业录取分数是差不多的了。如果说是就是说是最高的分差不多是这个样子，然后申请上就是说是最低分的话可能就是在我们的一批次的录取的这个20分左右吧。 一批次分数线线上20分，理工类的线上20分， 不是这个是四川大学的这个录取的、 四川大学的这个提档线的这个线上20分， 对， 是这么样的一个这个分数啊。好，那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我们统招的这个最近这几年在北京的一个录取分数的情况吧。咱们就以2017年为例，给大家介绍一下，一个是分数，另外还有就是一个排名的参考。是不是也可以给大家听一下？ 我们文科去年在这个北京的录取的分数呢，大概是提档线是618，在整个的一个排名呢是955名。理科呢是提档线是621，排名呢在3926左右。 好，那么这个是一个排名和录取的情况啊。那么我们在这个录取上，在录取的规则上，有哪些需要特别提醒北京考生的吗？ 我们现在的一个就是说是第一个是录取这一块的话，如我们这个排名现在如果说是在文科在1500以内，然后理科在5000名以内呢，包括四川大学它都希望都是特别大的。那么我们在招新计划里面就是说实行平行那志愿的这个省份，我们的提档比例呢大概是控制在105%以内，原则上哈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对于这个进档学生的这个专业安排的话，实行这个分数极差的一个办法来就是他进行这个专业的安排。那么第一和第二志愿之间呢分数极差是为3分，然后其余志愿之间分数为1分，就是3114个1吧，这样的一个情况。如果说当所有的考生的志愿都没有办法就是说得到满足，他填报的6个志愿都没有办法得到满足的时候，那么如果说愿意服从专业调剂，则根据考生的成绩从高分到低分调剂到其他没有能够录满的专业。但是如果说这里要提醒一下这个广大考生，就是如果说不服从专业调剂的话，那么做退档的一个处理。那么我们也承诺就是说是只要你的分数进档了，那么并且也服从调配，我们就提档不退档。 好，那这样的话实际上对考生是负责的啊。 对。 好的，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只能请肖波老师给大家介绍到这儿。您呢，给我们大家来公布一下咱们四川大学的咨询联系电话，好吧？大家有问题的可以拨打电话来咨询一下。 这个028。 86080605， 这个是我们四川大学的这个招生的一个咨询热线。 好，那么大家呢可以拨打这个电话啊，028860806005，拨打这个电话呢是可以的。另外呢，明天我们也可以在微信里边给大家推送一下我们学校这个招生办的这个微信二维码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个微信啊，可以了解到最新的四川大学今年在京的招生的信息。好了，那么再次感谢肖波老师，感谢，谢谢，再见。 谢谢，再见。 好，那么我们呢这个时间呢四川大学的连线呢就先暂告一段落，最后呢还有这个三分多钟一点的时间，我们呢再来关注一下北京体育大学和首都体育学院的问题啊。在此之前，两所学校的老师咱们也来公布一下各自的咨询联系的电话，好吧？孙纯您先来，我们的北京体育大学咨询联系电话是多少？ 北京体育大学联系方式呢 ,010-6298-9047。 好。 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下。 好，明天我们微信里边也推送一下啊。好，那么 首都体育学院的咨询电话是82090776以及82099026，也有公众微信号首都体育学院招生办公室。 好的，那么大家呢可以来拨打这个电话来相关的咨询。我们来看看听众朋友的问题。未来岁月说，儿子明天呢考这个体育专业篮球，说如果体育成绩过了，文化课成绩得要求多少分啊？但是不知道您问的是哪个学校啊？待会儿呢咱们可以分别说一下。另外说，考篮球的必须要报考篮球专业吗？不一定吧。公主任， 这只是一个专项，实际上对应的专业还是刚才我说的体育教育、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休闲体育这三个专业。 是的，那么关于其实这个分数呢，刚才我们也给大家做介绍了，大家呢到时候可以去参考一下明天我们的这个微信吧。鸽子想问，首体这个去年双培西城的名额和分数线是多少？这个工作人现在手上有这相关的数据吗？ 这个数据没有统计，到时候大家可以给我们打电话，如果您关注的话。 好啊，另外微信网友和想问一下孙处，北体招生说都是提前批招生吗？ 北京体育大学在北京都属于提前批招生。 都是提前批啊。陪伴想问一下首体说，我们的双培计划是几加几的模式啊？ 双培是3+1的模式，前三年在就是对方的学校，然后最后一年在首都体育学院。 最后拿的是我们首体的这个毕业 证 书。 对 啊，好。赵佳木想问一下，说咱们这个两所学校有和电子竞技相关的行业吗？这个咱们北体和首体都没有吧？ 目前没有。 我们也没有。 没有啊。是不是这个中国传媒大学有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好，我们呢再来看看东尔，他说因为刚才我们介绍了这个孙处介绍男女生的报考的身高的要求啊，他说身高必须得严格要求那个标准，说比如女生1米54.7，我就差这么点，这个行不行啊？ 具体情况具体看录取情况再定吧，因为我们在招生简章公布出来呢，就是女生身高要达到1米55以上啊。 对，实际上它是必须要有一个要求的啊。好吧，那么我们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的就邀请我们今天的三所学校给大家介绍到这儿。再次感谢今天牺牲假期来到我们直播现场的孙处还有龚主任，再次感谢。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给大家预告一下啊，明天呢做客节目的将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以及复旦大学。大家呢有问题，现在您就可以在我们教育面对面 RBC 的官方微信上来提问留言了。明天三所学校的招生负责人将会第一时间为大家来发布并且解读今年的在京招生政策。另外呢提醒大家，明天上午的9点，我们的这个首都师范大学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啊两所学校的招办主任呢也会为大家进行这个网络视频直播的讲座，可以拨打400-650-7766来获取相关的视频直播的情况。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稍后带给各位的是楼市好声音的重播版教育面对面，明天再见。